Thank you. 的歌，七个鲜亮的根是暗示着整个当场不把那个弟弟忘得满慌张的悔不当来张悲狂的杀气也是两只伤的辈子恨情三条长江光之章只在两梦里大行也深 接下来再请大家欣赏一段京剧演唱，传统京剧《穆桂英挂帅》选段，演唱者李胜素。